988製作。 你是梅园家族的主事，永远是主事。你要保护梅园家族，首先就要保护自己。 主事？主事是什么来的？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十三集。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我哋有两大理由要你落台。一，你结婚已经有一段日子，仲未有 BB， 咁即系证实你系极阴之人。极阴之人即系不祥人，照你未出世就要处死。你好彩有个好爸爸啫。第二个理由，沙亚强嘅死，即使唔系你亲手杀佢，亦都系你黑夫黑死佢嘅。 见到嘛，你真系唔得人心啊！ 黑夫不祥人，你哋西安人啫，唔系啱啱掘出嚟嘅兵马俑系嘛？当初系你哋教我拉我翻嚟坐主司嘅位，而家又话我系不祥人黑夫。哼，这个世界系有王法噶，哨牙强唔可以白死，我哋要报警。 传咗出去慕容家族仲有订契嘅，喺慕容家族嘅家规内写明，主司无能，长老就有权執行任务。自从慕容少翻嚟之后，慕容家族嘅生意同声誉都大不如前，我哋有理由相信佢系极阴之人，破坏我哋嘅风水。 如果我可以证明慕容少唔系极阴之人， 你凭咩出声？清姑姐， 咁你又凭咩出声啊？ 凭爱慕容家大小姐。 你系咪慕容家大小姐？青衣最清楚。 傲世昌，你唔好喺处挑拨嚟噶。 酒后吐真言。 咩酒后吐真言？ 你咪撑到咁远啊！ 我个心有啲唔舒服。家族会议暂停。 吓、啊？ 青衣个心唔舒服，应该休息一下。点解咁急住见世昌？ 废话少讲，你知道乜嘢？ 你觉得我会知道乜嘢？ 无论你耍咩花样，都保唔住慕容少。 咁又未必，我相信慕容雪嘅真正身世比极阴之人更加轰动。 你太过分啦，雪！ 青衣对雪小姐都几用心良苦，慕容家嘅家规咁严，青衣都可以瞒天过海，真系佩服。 你想点？ 放过我，放过慕容少。 放过你？ 我要同慕容少结婚。 你要同阿少结婚？ 是，希望青衣成全。 咁阿雪点？ 阿雪条件咁好，大把人鍾意。 你竟然讲啲咁唔负责任嘅说话？ 青衣又何尝负起做妈妈嘅责任？ 你，我知你好大野心，只要你企喺阿雪呢边，同样得偿所愿。 我鍾意阿少，我想保护佢，就系咁简单。青衣要复杂化，我都冇办法。 真系冇计倾。 我只系可以讲，我喜欢阿少嘅单纯，你个女唔啱我，希望青衣成全我哋。 成全你坐主司嘅位？ 主司嘅位系从来唔会传俾外人嘅。 以前就系，而家，你哋有咩做唔出啊？ 咁又系，你哋连主司嘅哎呀丈夫都杀，有乜嘢做唔出？ 冇证据唔好乱噏。 问下你个宝贝女啦，佢走后土真言。 我亲手整咗碗海鲜粥俾你食，趁热食啦。 我唔肚饿， 半日冇嘢落肚，点会唔肚饿啊？ 我冇胃口，我好唔开心啊！ 你系咪怪我唔认你啊？以前嘅年代思想好保守，我后生太单纯，俾你爸爸呃咗，跟住佢就失咗踪。如果俾你公公知道我系未婚妈妈，一定会赶我走嘅。系大哥救咗我，佢安排我出远门，仲夹埋你琴姑姐做长戏，至瞒天过海。大哥系主事，加上慕容家族长房人丁单薄，即使大哥对你公公讲你系外边女人生嘅，你公公都唔会有太大反应。算。咁多年嚟，我虽然唔可以用妈妈嘅身份照顾你，但系对你嘅爱， 我知你好锡我。但系当我无意中听到你同琴姑姐讲嘅说话，我一时之间唔可以接受。原来我同慕容少一样，都系个野女啊！ 你点可以咁样讲自己啊？大哥当正你系女一样，你矜贵过慕容少一万倍啊！ 而家谂通咗都迟。我喝醉酒不知道自己噏咗乜嘢，咁快又会传到去敖世昌嗰度。弊 咩事啊？ 我喺pub饮酒。 嗨，你好熟口面啊！我哋系咪识噶？扮酷。我 feel 到你一直望住我，我中意你够酷，就拣你。 熟口面即系识得噶啦。 会不会是敖世昌啊？ 你真是一点都想不起啊！ 我心好乱，接二连三的打击，我唞不到气，只偷偷出去喝酒。我 想不到就不要想了。说，一直守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是很辛苦的。 之前世昌望眼神还有感觉的，我很肯定啊。 你都怀之前啊，他刚才要我成全他和慕容少啊。 冇可能噶，我条件好过慕容少，而且佢而家仲系个寡妇添，佢点会中意个寡妇？打死我都唔信噶啦！仲有慕容少仲系主司嘅身份，老公未死就系勾搭男人，喺慕容家法唔系要处死嘅咩？ 你控制下自己嘅情绪。敖世聪调转头咬翻你一啖，话你喺外边饮醉酒，随便同人过夜，连对方系边个都唔知道，同样系有罪嘅说。 青姑姐不可以的， 盘棋我们已经输了，但是还有翻身的机会的，如果硬碰就是死路一条， 我宁愿跟他们同归于尽，都不要成全他们， 意气用事就斩坏了大事。我们的目标是控制慕容和司马家族，事成的话你要敖世昌做只狗都得啦。 青姑姐 要不要认回我这个妈妈，我不勉强你，凡事看远点，今日嘅痛可能会成就你嘅将来嘅， 妈妈，我会忍， 咁先至系我慕容清嘅女。我可以批准你们结婚，问题是发生了这么多事，不可以当没发生过。哨牙强的死，阿少无形中变成寡妇，人言可畏。她现在嫁给你，就赚更多人不服，传了出去，其他人怎么看我们慕容家族？ 有一个方法，但是要阿叔和我配合。 阿叔要怎样和你配合？ 用魔法带众人通过时光隧道回到以前。 回到以前？ 慕容谦主师曾经讲过，慕容魔法比司马魔法犀利的地方，是两个去到最高层次的人可以合力令到其他人走入时光隧道回到以前，将不开心的记忆抹了他。 咁都得？我都曾经听过，但是似乎没听过有人试过咁做。 我想试下。 咁如果唔成功，后果会点噶？ 我都唔知道，但可以肯定嘅就系两个人都会大伤元气，要一段时间先可以复原。 咁如果成功，大家就会冇晒嗰段记忆。 大部分嘅人咋？ 乜唔系全部人吗？ 我哋已经知道有人会施法，潜意识就会抗拒。 青儿，阿树嗰树，拜托你 讲清楚先，撮合你哋结婚。你真的可以担保我们在慕容家族的地位不变？ 是。 阿少，你身为主师，我会信你多一点。 青姑姐，只要我可以跟管家仔在一起，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就凭你这句说话，我尝试去劝服阿树。 我和你合作。 你帮我睇住阿少，喺我翻嚟之前唔可以踏出敖家。 崔少，你放心，有我睇住主师，唔会有事嘅。 真系唔会有问题。树姐突然间咁顺摊应承合作，我系惊佢哋趁你集中能量使出魔法嘅时候偷袭你啊！ 放心啦，我会由佢嚟施魔法先，其他人埋唔到我哋身。要伤害我，都会同时伤害到阿树。 吓、 神秘时分到啦，趁大家熟睡嘅时候。就是最好的时机。 那你小心一点。 嗯。天光之后你们就会见到很大的转变。等我回来做个新娘。 嗯。 就是大哥练魔法的地方，好久没上过来。 吸取山上的灵气对集中能量是很大帮助。可以开始吗？ 学了魔法这么多年，发梦都没有想到会有和你配合的一日，好像没有小说的神雕侠侣。 雪，在这个阶段你不适宜感情用事，这样你会走火入魔的。 你还很关心我。 雪，你要理智点，如果你乱想东西，不单止坏了大事，还会走火入魔。 我们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今晚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只是想问清楚一件事，只是一件事就可以开始。 我有没有喜欢过你？有。但这些都是以前的事。 完全明白，可以开始了。 算了。 我怎么会弄错吗？ 雪，你见点啊？ 太公告成啦，系 系，好多谢你帮我呢个忙。 得唔到你，我都希望你幸福。 我都希望你会找到一个真心爱你嘅人。 好耐冇同你咁近嘅距离，你嘅体温令到我好温暖。 主师为什么这么早走出来啊？ 都天光了，雨过天晴的了。是了，为什么管家仔还没回来的？ 他说是无人家的管家，可能要处理其他事务吧。 那谷明啊，你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手啊。他整晚施魔法应该很累的。 知道，但是昌少要我看实你。 我会有什么事啊？不如这样，我跟你一起回去。 千万不要啊。睇定啲先啦，主师你咁唔放心，我就过去无人家了解下情况，翻嚟话你知啊。 嗯。天气咁好，又会无啦啦响雷嘅？ 唔对路啊！快啲翻红屋啦！ 啊！喂，你追过嚟嗰只黑妈妈嘅咩嚟噶？ 魔法世家，导演关瑞琼，配音罗冰心，卢世昌、陈川辉饰演，慕容绍、连建明饰演，慕容雪、梁金玉饰演，慕容清、蒙兰饰演，谷明、叶宝胜饰演。 我叫 Smile， 你有冇试过放纵自己啊？ 我中意你够酷，就拣你。 我啊，系。高高在上的主师，分辨容貌没法分辨，还是镜中相反的对照面，再有法未看见，出现能想得到都出现，需理解别低 我一直不敢奢望你会转移视线望向我。 我怕自己把持不住伤害到你，我是极阴之人。 信我的，以后条路就等我为你安排。 我好辛苦啊。 对不住，我没想伤害你的，你头先不过一直想掩护我，如果家姐真的撞埋你， 不是一起死咯。 住你背叛司马哥， 你是谁啊？为什么戴着面具？